据南朝鲜网报统一新闻报道，实践六一五共同宣言南方委员会大田本部18号在大田市府大楼前举行记者会，表示谴责美国和南朝鲜当局计划从22号开始举行已知自由卫士联合军演，加深朝鲜半岛战争危机。